才能忘了煎熬，心碎忘了苦恼，遗憾忘了计较，幸福总是呼啸，我习惯失去就好。我忘了怎么爱你，也忘了怎么伤心，心痛越痛的真理，心撕越撕的彻底。我忘了怎么爱你，也忘了收下了情，祝福是我的哭泣，请把快乐带走了，不留余地。习惯失去就好。